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暑托班不能一拖了之。从北京市暑期托管班目前的报名情况看，这一举措得到了大部分家长的欢迎和支持。还有部分家长表示，暑假是孩子难得的休息时间，准备把孩子送回老家放飞身心。一些面临小升初的学生家长则表示，暑假会继续让孩子上学科辅导班或者请一对一的家教。专家认为，劳动让孩子学会制定计划，培养其自我管理能力，实现个性化成长。放手就是做甩手掌柜，什么都不管吗？事事为孩子考虑周全，替他们提前铺平人生道路，似乎是每个家长的心愿和本能。很多父母早早就为子女谋划好前行的轨迹，利用自己的资源和人生经验帮助孩子们少走弯路，希望他们尽快找到通往成功的捷径。但这样做可能于事无补，甚至可能无形中扼杀孩子适应未来的能力，对孩子的身心成长有害无益。赢得与百位领航者探寻教育创新的作者，凤凰卫视领航者制片人兼主持人、深圳科创学院副院长于莹提出，宽松自由的环境很重要，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应把决定权和责任感交回孩子手中，让他们有机会为自己做决定和承担后果。但放手不是躺平凡尔赛什么都不管，放手的前提是让孩子具有追求卓越的精神，对自我有要求，有终身学习的自我驱动力。这个需要父母在陪伴中以身作则，营造终身学习的家庭氛围，让孩子可以在父母的影响下培养终身学习的驱动力，使孩子用高标准要求自我，追求卓越，这才是破除陷入内卷之道。爱要有度，过分的爱会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障碍和负担，父母需要适当放手，让孩子有机会去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让他们尝试直面挑战，并甘愿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这样才能帮助他们积累自信和提高能力，独自应对未来人生道路上的各种未知及难以回避的失败与挫折。海洋探险多媒体儿童剧《海底小纵队六》潜艇计划来了。这部剧讲述了几个可爱的小动物组成的海底探险小队，他们分别是冷静睿智的巴克队长，有点冒失但却勇敢的呱唧，技术非凡的皮医生，见识广博的谢灵通，机械专家突突兔，小纵队创始人张教授，摄影师达西西。他们居住在神秘基地章鱼堡，不打怪，不除魔，不捣蛋，不整人，随时准备出发去拯救海洋动物，排除海底可能发生的危险。这其中还穿插着大量的海洋知识、动物知识、生活常识，让小朋友们在乐趣中学习新知识。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8月1号，地点就在未来剧院，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中国儿艺肢体动漫剧《三个和尚》来了。三个和尚是中国儿艺201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年系列儿童剧中的又一力作，是中华优秀传统故事与当代审美的精彩结合。在故事创作方面，加入老和尚这一角色，丰富人物关系并加深人物间情感。在舞台呈现方面，主要以演员肢体语言作为叙事方式，将现代舞和戏曲风格相结合，同时注入武术元素，搭配炫目的多媒体舞台效果，让孩子们更懂得团结互助和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7月30和31号，地点就在顺义大剧院，目前还有80元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前行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非遗的精神包罗万象，既有表演艺术、乡规民约，也有节庆礼仪、生产生活方式。 近日，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对公众开放，这里的展陈新颖别致，大朋友和小朋友都能够找寻到情感共鸣。非遗如何在物质走入现代人的生活？非遗如何陪伴成长，从小树立文化自信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朝阳区文化馆的馆长徐伟老师，欢迎您，徐老师。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上一集啊，我们请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刚刚对外开放的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在这个中心当中呢，有很多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个非遗的展品。那么在这集当中呢，其实主要想请徐老师啊，给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非遗怎么样能够伴随孩子的成长啊，让孩子从小树立一种文化的自信。那我注意到这次咱们中心的这个展览啊，除了有一些物品的展示之外呢，还组织了一些非常丰富的活动啊，也想问问徐老师，有什么样的活动是适合孩子啊和亲子参与的呢？ 这个非遗中心呢，应当说是，它应当满足群众的各个年龄段，各个层面啊，这个不管你是知识有多少，或者你具备专业水平是吧，或者是你就是一个社区的居民是吧。应该符合各个方面的人的需求。首先呢，我觉得对主持或者主办这个工作呢，就是建立这个文化中心呢，它这个非遗中心呢，我觉得是一个考验啊。你怎么才能让各方面人都能喜欢呢？这是一个。再有你设计的这些人群，它的稀缺性在什么地方？就是人家怎么才能到你这儿来呢？我怎么觉得有意思呢？我觉得中心点就是还是它的文化含量有多大，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还是说这个一般性的群众或者是专业人士呢，都可能在里边能够找到自己需求的东西才有意思。那儿童呢，我觉得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因为我们不能光看着说儿童的简单。因为他有他的需求和他的需求的样式，比如说呢，他呢的这个互动啊得多，才能够深入，这个从他的肌肤的这种感受，才能感受到心灵这种特点，我觉得应该首先要体会到。所以为儿童呢要加强多互动的这种关系，比如说木工的操作呀，3D 的打印呐，甚至有些这个我们以后做那个秋千呐，等等，这种稍微运动感非常强的东西要在儿童身上要多多的体现出来。我觉得首先让他这个肌肉和肌肤要有所的这个运动，才能够影响到他的心理，也就是说呢，他的兴趣斗上了，才能让他整个心理才能依附着整个的外界的事物，才能跟随着走。所以呢，儿童呢是挺，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比如说，我们为儿童啊，这个多为儿童要做一些符合他们时间段的，符合他们的这个运动这个规律的。这个设计了一些活动，比如说表演啊，亲子游戏啊，甚至过去老北京的拔根啊，抖空乘啊，甚至跳房子，女孩子的跳皮筋啊，都属于非遗的这个活动之内。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为他们的时间考虑和他们的这种生长的水这个环境要多考虑。你比如说暑期啊，节气啊，这个双休日啊。这些呢，要为更多的儿童要考虑。你考虑到家长的同时，才能考虑到他。如果家长不解放，这儿童就来不了。简单说，所以呢，这个在考虑儿童时，首先要考虑家长，他有没有时间才能把儿童带到这儿来。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很多方面的一个考虑。儿童呢，在过程中呢，他是从简单到复杂的，你不能上来就说什么这些。文化自信呐，什么文化，这些儿童不容易接受。要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要游戏化、沉浸化。就是把一件的很高深的东西，哪怕舞狮子，那你也非常要游戏化， 是吧？把跳房子，把一般性的仪式，要把它跟跳绳怎么能够结合起来，跟他的喜好的活动怎么能结合？我觉得是以后这种儿童的介入的这种方式和产生自信的初衷才能有意思。这样呢，他是这个随着年龄增长，他会慢慢的会体会到，就是他的这一切都会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这个记忆会激励他自己的这种自信能力，我觉得会生长起来。 是的，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孩子呢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要让他动起来。其实我们在回想啊，父母的这个成长的一辈，小的时候有很多有趣的回忆，比如说扎风筝啊，看皮影戏呀，抖空竹啊，还逛庙会呀，踩高跷，扭秧歌哈等等，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非遗的这种传承哈，也能带着家长一代的这种成长的回忆。那您认为现在的这些家长朋友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去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现在孩子他现在接收信息的渠道太多了，声光电非常多哈，这种电子的屏幕也非常多，那怎么样去让他们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兴趣？那么从小了解非遗的话，会对孩子您认为对他的未来的成长啊会有什么影响？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它不是一个场馆能够解决的，首先要造就这个就是儿童喜爱的文化场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以这个楼为核心，包括把我们门前的社区公园都要建立起一个新的文化场景，就是孩子们在里边这个捉迷藏的同时，可能把他这些事儿就完了，你并没有诚心的做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在那当他慢慢的也都能够慢慢的通过这些感官的这些感受呢，慢慢的能够影响到他。我觉得这个非物质化遗产工作呢，绝不是对儿童，特别是对儿童，他绝对不是刻意的，而是这个悄声悄声的、细无声的，慢慢的感受到他。所以这些呢，都跟他的成长的经历啊，都会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会他有更好的这种认识。 是哈，就是润物细无声，让玩着的时候就让他能感受到非遗的 这种文化，游戏 的方式。那我注意到咱们这个非遗中心的这个展览还设置了一个叫邻家学堂啊，其中有一个活动呢叫邻家学堂读书会。那么请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这样的一个邻家学堂，那未来我们有没有计划做一些跟非遗文化、非遗学堂相关的内容呢？ 先说那个邻家学堂它的初衷。邻家学堂呢，初衷呢是为了，实际上是我们这个非常这个尊敬的一个老先生，就是陶行知先生。在这直线距离高碑店，直线距6公里，当时在42年的时候成立了华北地区第一个公学堂。在中国非常有影响，现在变成这个朝阳区十七中学里边操场上还有陶行知的塑像，所以我们对这个呢研究的不够。因为这可以说是朝阳区的教育的种子，当时这个是让上不起学的孩子们来勤工俭学，让他们完成自己学业，再为社会这个做出贡献，绝不能就是因为贫穷把自己耽误掉，然后这组织是这么一个学校。我觉得这个学校在朝阳区来讲非常有影响啊，这个我们为了纪念他做了这么一个邻家学堂，这也是我们不断的有来了这些参观的，我们也不断的跟他讲，让他知道6公里以外还有这么一个学堂，我们的身边还有这么一个国家非常重量很重量的这么一个这个学术的地位的这么一个人物。再有呢，就是根据这个学堂呢，我们要做一个妈妈圈啊，所谓妈妈圈呢，就是当然也有大爷在里边了，然后呢我们初步定了10个人一组，这里边都是生活的能手，不要把这，我觉得这个能手呢，就是非遗的第一个台阶。不要一下变成风筝，不要一下变成刺绣，他也就没兴趣了。那第一个台阶是什么？就是你会干什么？比如谁包饺子最好？谁擀面条最好？谁烙饼最好？谁这个馅儿饼弄得最棒？包子最棒啊！我们把它养狗最好的，养猫最好的，我们都分成了10个朋友妈妈圈。然后这10个妈妈圈交流经验，然后这10个妈妈圈，然后再互相的交流经验，把通过这种方式，通过文化的方式，要把这个社区变成一个文化的社区，然后更有意思了，就是这个社区显得特别的 啊，有色彩， 嗯， 而且比过去呢，就是生人社会呢，变成一个熟人的社会。哦，这个社区是个新社区，谁也不认识人，过去这个对门都不知道这姓什么。所以呢，通过这种不断的这种转换、横移啊等等这些不同的人群，高低和这个成分会忽略掉，他们变成一个社区的人啊，熟人。 嗯， 我觉得这个社区会更加的安稳啊。 嗯，是的啊，其实从这种比如说像展示啊、表演啊的这个层面啊，变成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互动啊，可能让孩子参与其中哈、啊，他更能够增强他的这种，比如说他的社交能力哈、啊、人际交往能力啊、沟通能力哈、啊、等等。那么，其实现在美育啊，越来越受到学校和家长的这种重视哈、啊。那么，您觉得这种非遗的文化怎么样能够提高啊孩子的这种审美的素养？ 这个实际上这个非遗这种是跟社会的最根本的接触，是提高人的这种美育的水平。 嗯， 也就是提高呢人们对社区的根本的这个依附感的这种认识啊，就是大家都不关心这个社会，也不关心旁边让你死活，也不关心别人家的事情，这社区是非常生冷的，而且呢在这个棱角很硬，就造成了社区的矛盾不断的滋生。如果呢一句话或者怎么着，我们都是熟人，这个很和谐的就会过去了，不会形成是官司，这些都没有。所以这个社区的平滑，包括这种都需要文化来注入它的力量。 嗯， 非遗呢，甭管它是在或者它更远一层，它有它就是这种责任，它应该在的。 嗯， 它的教育的本质实际上就是通过甭管物也好，或者再物质也好，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呢，不断的影响人们对生活的看法，对生活的整个的周边的人的这种重新认识，是吧？对大家伙在一块儿。这种团结的这种认识，我觉得一个文化中心也好，或者是设计中心也好，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他们的文化的内涵是一个文化呢是社会里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最根本的是让人更加的和谐，我觉得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根本。 是啊，这个非遗包括文化，它是这种润滑剂，它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啊沟通的一个桥梁。那么我们再回到咱们这个非遗展哈、啊，我们刚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了，它是一个两层的一个建筑，而且呢，在非遗展当中哈、啊、是有来自啊，比如说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一些非遗的物品，而包括它的这种陈设上啊，也是很有特点的，比如说是从二层哈、啊、掉下来了这样的一个狮子头哈、啊、等等哈、啊，所以。从这个设计和展览方面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特别是如果说家长带着孩子来，特别不能错过的啊，这个展品是什么，请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觉得呢，这个我们有意识的把国外的一些这个因素呢这个给植入进去了，也符合潮区的整个这个生理的状态，这个生态的状态。 嗯， 文化生态呢这个滋养的这个潮区，比如说使馆区啊，都几个这重大使馆区都在朝阳，所以呢，它然后呢，各种的类型的对外交流的活动也特别多啊。我觉得，所以呢，这个展馆呢，它自然或者不自然的很多的外来的因素也都进去了，比如说法国的脸谱，那些脸谱都是谁？都是胡家洲居民做的。是法国来了一个艺术大师指导他们做的，我觉得这有意思。然后呢，还有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还有两个这个捷克的，啊，还有这个印度的洋车，还有非洲的竖琴，还有日本的不倒翁等等吧。这些东西呢，会影响到那些虽然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东西，都会影响到咱们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种样态。互相的学习，我觉得是咱们区，也是朝阳区，也是整个呢我们的刚开始初中办的时候就埋下了这么一个因素的这么一个种子，所以这是这里边一个特点。再有呢，我们就是把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要把它情景化，所以你看到的都是一进去就挺有意思，舞台化、情景化、场景化、沉浸化，就让年轻人也好，儿童也好，能够感觉到有意思啊，容易呢就是这个马上啊又叫朋友来，又照相了，又发朋友圈了等等，就跟他现代生活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他不是干干巴巴的做几个展柜，然后把东西往里一套，然后弄几个灯，弄个说明就完了，而是让你生活进去， 一头遮进去，然后哦，这个东西有意思，我怎么不行呢？然后参加我们的学习班，然后更多的人更以各不同的方式来进入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空间。 嗯，是特别具有这个网红打卡地的潜质。 对对对，是是是。 嗯，而且我注意到哈，我们在二层的展柜里面有一些是叫精绣 啊， 还有呢是这个快板，但这个快板呢就像包了浆一样，但是因为这个快板它是有年头的了啊，据说是从清代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快板哈，所以这些展览是应该是大家不可错过的吧？ 对对，不可错过的还很多，但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包括精绣，还有就是我们在底下在基层挖掘的这一百多年的快板， 嗯， 还有给在民间专门做红白喜事的一些乐器，在第一层我们现在就有一百多年的一支唢呐。这家里专门为人做红白喜事，在乡间，当然这家里人已经全不存在了。 嗯 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会让人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过去的生活形态和现在的形态的之间的比较，是吧？社会发展的脉络的，从另一个方式可以看到，就是社会的进步，它从哪几个方面，是吧？再有呢，我觉得这个有的人就比如精绣，它现在的市场就做得比较好。 嗯， 很多大型商场包括高端的商场都在展卖他的东西，也激励的人呢，这我们的展示呢，也就是去告诉传承人呢，最根本的或者这个东西除了自己的发展，还要关心你身边的生存状态，也就是你的经济状态和社会的这个碰撞，就是你的东西要进入另一个艺术空间，或者一个展示的空间，或者一个展卖的空间也好，总之我觉得它有前进的这种角落非常的多，而不是变成一种爱好，一个工作法，自己的玩的东西，不是兴趣，不单独是兴趣。 嗯，也就是说其实啊，非遗不仅停留在过去啊，它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展示的平台，它要走向更多的人哈，它要走向未来啊，所以我们也特别欢迎更多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能够来到啊我们刚刚对外开放的这个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心来看一看，学习学习。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朝阳区文化馆的徐伟馆长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每天在你的世界醒来，给梦一个不一样的色彩，心跳的旋律，生命的节拍，带给爱你的我们美丽的期待。当我在你的城墙上眺望，给心一份不一样的豪迈，自豪的笑容，年轻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北京，我的爱，敞开五千年的胸怀，让岁月看到今天的景。